今天这个新鲜词叫做报情商，这个报呢是暴露的报，情商呢就是情商那两个字。有很多明星啊，其实他们的情商高与低我们都很难分辨，因为他们可能平常有自己的团队来帮他们运营。而在面对这个可以说号称中国第一狗仔队的卓伟的时候呢，有一些明星就一不小心暴露了他们的情商，有的呢感觉情商很高，有的呀就感觉情商偏低，都有谁呢？我们一块来看一看。最近卓伟在微博上又爆料了一句从来国手爱美女，今有情牵马甲线，直指张继科和袁姗姗恋情落实。虽然张继科很快就接受采访澄清说自己还是单身狗，但这个消息却让娱乐圈和体育界翻了个天。你爱我马甲线女神袁姗姗在微博上没有直接回应，只是淡淡的发了一个 CHE， 就是汉字扯的拼音，简洁又隐晦的表示卓伟的这段爆料很扯，算是对恋情的一个否认。而这种模棱两可的态度呢，大大降低了以后打脸的这个风险，一个高情商女王的形象啊呼之欲出。其实呢，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处理，除了袁姗姗之外呢，我们来看一看胡歌是怎么样应对的。可以说这个胡歌呀是出了名的情商高，想当初卓伟有一句古香清奇本配角，歌影婆娑映浦江，并且艾特了胡歌和江疏影，爆料说两个人恋情曝光。而胡歌骂人也不带脏字儿的，于是呢文绉绉地回了一句话，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这句话呀是引用一句典故，意思就是讲多管闲事儿。所以说你看，有文化的情商高的就可以默默的不带脏字儿的把这个话给他回绝回去，这可是堪称娱乐圈高情商的一个典范。 生活忙忙忙，节奏乱乱乱，放轻松，这里是乐享生活。 我们再来看一看杨幂吧。正在胡歌和卓伟这个暗潮涌动的同时，卓伟呢又发了一条微博来招惹杨幂，一句芳华未减晴川女，风韵重开孩儿他妈，疑似呢是夸奖了杨幂生了小糯米之后风韵不减当年。为我证明存在的。而对于这个卓伟的名赞和暗叹，一向直来直往的杨幂呢也没有什么废话，不管不顾的直接回了一句看不懂。虽然这句话比不上胡歌用诗词打太极那么高明，但是也没有着了卓伟的道，情商也算是很合格了。再来看一看最近很红的这个金马影后好了，周冬雨呢曾经也被卓伟给偷拍过，而且呢她的回答呢也让人觉得还比较精彩。有没有 种关系不说别离。 当初卓伟爆料，这个某女郎周冬雨与同学共赴三亚度假，同住别墅，亲密互动，还配上了大图。面对这样的爆料呢，周冬雨同学坦荡回应，不但是承认恋情，大方公布男方的名字，还主动对卓伟认怂，说以后会记得拉窗帘。这样以退为进的回答很快赢得了很多网友们的喜爱，纷纷表示就喜欢这种大方承认的。而如此不经意表现出来的高情商啊，实在是让人觉得很高明。我们再来看看魏晨好了。魏晨呢，当时与这个大学同学于伟的恋情在《全明星探》周三见被爆出来之后呢，他和卓伟的互动可谓是火药味很浓。当时呢，魏晨发微博讽刺狗仔是公公，成天皇帝不急太监急的模样，还评论卓伟的诗写得不错，就是做的不那么光明磊落。而卓伟呢，也不是什么简单的人物啊，面对这个魏晨的讽刺，他悠悠地回复了一句，别沉浸在皇上的幻想中。而且呢，还借着周冬雨的回应，让魏晨以后记得拉窗帘。这样两个人一来一回，也引起了广大网友的关注。而卓伟巧妙地引导网友拿魏晨跟周冬雨相比，也是暗讽魏晨情商不够高。好的，我们来休息一下，稍后我们来走入生活大爆炸。 总有一天你会放下稍许的不舍和遗憾，带上爱，开始乐享生活吧。 你的脸庞，海风吹起你的 或小，一杯清水，一轮明媚的朝阳，陪伴你轻快出发的脚步。四十，一杯咖啡，一群志同道合之人，开始一天充实的工作。未时，一口香茗，一场酣畅的小聚，乐享午后的悠长时光。虚实，一抹夕阳，一片车水马龙，倦鸟思返，人在归途。亥时，一杯红酒，一世围坐的亲人，共度晚间的温情时分。 FM 九九九，来自心灵的声音，陪伴每个鲜活生命的24小时。 在阳光下慵懒的伸个懒腰，然后仰面朝天，用耳朵来细细品味生活带给我们的快乐享受吧。这里是乐享生活，我是李恩。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这里是乐乐乐乐享生活，欢迎您的收听。欢迎各位回来，这里是乐享生活，我是李恩。接下来我们来进入生活大爆炸。 生活大爆炸， 今天要讲的这个菜呢，可能很多人都会把它扔进垃圾桶，这样其实是一种特别浪费的做法。我们可以把这个平常我们可能很多人都会扔进垃圾桶的菜呢，一定要再捡起来，再来做起来，因为这个菜啊，它非常的好吃，也非常的有营养。到底是什么呢？就是芹菜的叶子。可以说很多人吃芹菜的时候啊，都会把这个芹菜茎给吃掉，而把芹菜叶子给去掉。其实这样呢，非常的可惜。因为芹菜不止营养很丰富，而且这个芹菜的叶子呢，也有一个非常好的调理作用。可以说它的营养成分不在这个芹菜茎之下。但是可能很多人都会把这个芹菜的叶子呀扔进垃圾桶，而今天告诉您如何让它变废为宝。 一个眼神就有默契，别人当然很自己。 其中最受欢迎的一种就是蒜蒸芹菜叶。其实这个菜呢，我也经常吃，因为我的妈妈也会在做的时候把这个芹菜叶给蒸一下，而且呢再配上蒜汁儿，特别的好吃。其实做法呢也非常的简单，其实就是把这个芹菜叶啊给蒸好了之后再浇上蒜汁儿。但其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步骤，就是在芹菜叶洗干净之后啊，要先用小苏打水浸泡15分钟，然后再去蒸，这样就可以有效的去除那种大家不太喜欢的芹菜叶子的那种味道了。那到底这个芹菜叶子应当如何来蒸呢？我们来休息一下，待会儿告诉您。 乐享生活，快乐生活，不打折。 秋天说要 是无绝对，只有真情趣。来乐享生活，听听真感觉。 欢迎各位回来，这里是乐享生活，我是李恩。首先呢，我们告诉各位要准备好我们的材料啊。首先这个材料呢是芹菜叶，大概是150克，另外呢还要准备好香油半勺，面粉半小碗，另外还需要这个酱油2勺，香醋1勺，还有大蒜半头。先把这个洗干净的芹菜叶用清水洗完之后呢，再用小苏打来浸泡15分钟，泡完之后将这个芹菜叶再冲洗之后放着准备来蒸它。然后呢，把这个芹菜叶放在一个很大的盘子当中，这样会比较好操作。另外把面粉分次筛入这个芹菜叶的上面，用筷子跟着来拨动，使每一个芹菜叶上面都沾满了面粉。之后呢，把蒸锅烧开水，把裹好面粉的芹菜叶放入蒸锅上蒸7分钟就可以了。我们可以在这个蒸芹菜叶的时候啊，把这个大蒜给切细，然后呢放入酱油、醋和香油进行搅拌，最后再把这个蒸好的芹菜叶取出来，取出来之后放凉，之后再把这个蒜汁儿浇到芹菜叶的上面，这样呢就可以吃了。当然你也可以把这个蒜汁儿单独放在一个碗里面啊，然后把这个芹菜夹起来蘸着蒜汁儿吃，两种都可以。建议您如果口味比较淡的话，就可以拿这个芹菜叶蘸着吃，如果您口味比较重的话，可以直接把这个蒜汁儿浇到芹菜叶上面，这样就可以使得平常我们可能很多人都不知道的一个芹菜叶给利用起来，而且味道非常的好。不信的话您今天晚上就可以试一下。好，我们来休息一下，待会儿我们来走入生活美食家。 小概率的事，转过路口走到白头。你所有幸福换来守候，谢谢你在我左右。下雨下的我，也、yeah。

010-8237-4595，185-0103-0708。在这里，你能听到有别样的韵律；在这里，你能感知优雅的态度；在这里，你能感知时代发展的脉搏。这里是属于过去、现在和将来的声音大都会。 在阳光下慵懒地伸个懒腰，然后仰面朝天，用耳朵来细细品味生活带给我们的快乐享受吧。这里是乐享生活，我是李恩。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这里是乐享生活，欢迎您的收听。 欢迎各位回来，这里是乐享生活，我是李恩。接下来我们来进入生活美食家。 生活美食家， 今天我们在这个环节呢，要教各位一个豆腐最为好吃的做法之一。它既是脆皮，又是糖醋口，可以让很多平常不喜欢吃豆腐的人呢，对于这一口让他吃上一次就忘不掉。其实豆腐呢有很多很多种吃法，比如我们在火锅里面，比如我们在很多的这个菜里面放上豆腐，都是很不错的一种选择。可是今天呢，我们教各位一种糖醋口的做法，相信这种做法呢会受到很多小孩子，特别是女孩子的一些欢迎，因为它酸酸甜甜，很好吃，还很开胃。到底它的做法怎么做呢？我们首先要准备好我们的材料。第一呢，是要准备好卤水豆腐300克，淀粉半碗，还有需要料酒和酱油，以及白糖和醋，还有水。它们的比例呢，依次是料酒需要1份，酱油需要2份，白�糖需要3份，醋需要4份，水需要5份，另外还需要适量的盐。首先我们把这个豆腐洗干净，切成小方块，之后再撒上淀粉，轻轻地让每一面都沾上薄薄的一层。之后呢，再用平底锅放上很少的油，把豆腐块放进去，用小火把它煎成这个脆皮的金黄色，就可以出锅了。之后呢，我们就算完成了第一步，接下来还有几步非常关键的步骤，到底怎么做呢？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儿告诉您。 乐享生活，快乐生活，不打折。 全心，从过去到现在，全心就。 是默契，交出你的手机，让我提起你，只要三秒删掉他们电话，跟上面简讯，请你要在意，不要太过激，只需要杀掉就名单，你可以全心全心跟我谈爱情，我要全心，你要爱我就要全心，从过去到现在全心，就换新欢有了解的感情，电话不见都离奇，情书和相片出清，请你心无旁骛面对着我全心谈爱情，请你要在意，不要太多急，只需要杀掉就孤单，你可以全心全心 忙，节奏乱乱乱，放轻松，这里是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这里是乐享生活，欢迎您的收听。 欢迎各位回来，这里是乐享生活，我是李恩。接下来呢，我们就需要来把我们的这个汁儿给调一下了。首先我们需要料酒一勺，酱油两勺，白糖三勺，还有醋四勺，水五勺，然后取适量的盐调成一碗糖醋汁儿。调完之后呢，把这个糖醋汁儿倒入炒锅里面炒至粘稠，再把这个煎好的豆腐块也放进去，然后呢把它们搅拌均匀，让每一块豆腐都沾上糖醋汁儿就可以了。这样子做好之后呢，这个豆腐既不同于平常的这个麻婆豆腐那么辣，也不像其他的火锅里面煮的豆腐全都是豆腐的豆味儿，而这样做出来之后呢，有一种很酸很甜，而且皮很脆，里面很嫩的感觉。相信这样的一个做法我们平常在家里面也很少尝试，如果您想换一个口味来吃豆腐的话，当然可以在家里面尝试一下这样的一个方法。好，我们来休息一下，待会儿我们一起走路 Enjoy 潮生活。 是。 在阳光下慵懒地伸个懒腰，然后仰面朝天，用耳朵来细细品味生活带给我们的快乐享受吧。这里是乐享生活，我是李恩。 FM 九九九是有条不紊， FM 九九九是温文尔雅， FM 九九九是雍容华贵， FM 九九九独一无二的帝都韵味。 在阳光下慵懒地伸个懒腰，然后仰面朝天，用耳朵来细细品味生活带给我们的快乐享受吧。这里是乐享生活，我是李恩。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这里是乐乐乐乐享生活，欢迎您的收听。欢迎各位回来，这里是乐享生活，我是李恩。接下来我们来进入 Enjoy 潮生活。 Enjoy 潮生活。 说起这个时下的年轻人和这个上班族啊，早上的早餐往往都只能在这个外卖的摊点或者是一些面包和牛奶来进行充饥。可是我们早餐这顿的营养呢非常的重要，还是建议各位一定要好好的去吃早餐。但是很多人会说，我平常没有时间，我的工作很忙，特别是早上的时候我的时间根本就不够用。那今天我们就教各位几个只用花上10分钟左右就可以让您做成一顿美味早餐的一个方法，而且呢还不耽误您化妆，也不耽误您挤地铁。所以男生女生们赶紧学起来吧。 卖花的老人家， 首先第一个就是鸡蛋芝士烤吐司，特别简单，我们需要两片吐司，需要两个鸡蛋，需要适量的培根，另外呢还需要一些芝士碎，这个做法也非常的容易啊。 有多少已被遗忘， 就是先用刀在吐司上画出一个正方形，注意不是切掉，而是画出来一个框，用勺背将中间的这个方框给压下去，形成一个凹槽，然后呢再把我们的这个鸡蛋呢打到这个吐司上面，之后呢再将这个培根或者是火腿切成小片放在这个吐司的上面，最后再把这个蛋清的周围撒上一些碎的芝士，一定要记得这个芝士在撒的时候要避开蛋黄，只撒在蛋清上就可以了。然后呢打开你的烤箱，把这个温度调到180度。把吐司放到中层，然后烤10分钟出炉。当然每个人的烤炉不太一样啊，有的烤炉可能会更快一些，你可以看一下这个色泽来掌握这个烤炉的时间，只要这个鸡蛋基本上熟了就是可以了。在这个时候呢再调上一些调味料，比如说胡椒粉啊、沙拉酱啊之类的都可以，再搭配上一杯牛奶、一碟水果，就这样很简单一道营养美味的早餐就做成了，而且方法也非常的简单。好，我们来休息一下，待会儿告诉您另外一个节省时间又营养的早餐应当如何来做。 在阳光下慵懒地伸个懒腰，然后仰面朝天，用耳朵来细细品味生活带给我们的快乐享受吧。这里是乐享生活，我是李恩。 bring the beat in, ha! 放下稍许的不舍和遗憾，带上爱，开始乐享生活吧。欢迎各位回来，这里是乐享生活，我是李恩。接下来告诉各位男神女神们，另外一个很省时间的一个早餐的做法，就是西班牙的土豆饼。这个土豆饼呢很简单，需要土豆一个，需要洋葱半个，需要培根两片，需要鸡蛋三个。 机票西瓜 首先我们需要把这个土豆切成薄片，另外呢把这个洋葱切成丝，之后呢再把这个培根切成碎末，然后呢用三个鸡蛋加入一些盐和黑胡椒打碎，之后呢在这个平底锅里面放上一点油，放入培根和洋葱翻炒一会儿，翻炒完成之后呢再放入土豆片进行翻炒，在土豆片也翻炒完之后呢再加入这个鸡蛋液。 那街角的卖花的老人家， 最后再盖上盖子，用小火来焖5到10分钟，直到这个蛋液进行凝固，凝固了之后呢再翻个面，然后再加热1到2分钟就可以了。 许多愿望有多少， 出锅之后呢就形成了一个西班牙的土豆饼，我们可以把这土豆饼切开，切成小块，方便您的食用。总共呢这道菜花费时间大概也就只有10分钟左右，所以说早上千万不要借口时间不够，您只要花上少少的10分钟就可以给自己准备一道既营养又丰富的早餐。 也当不过， 赶紧学习来吧。当然如果您有什么更好的小妙招，也希望您跟我们节目取得联系，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号999月生活，然后给我们乐享生活留言，我们就可以看到了。 匆忙的变道得账单填满了生活的， 也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乐享生活，我是李恩，明天同样节目时间我们乐享生活不见不散。 那小雪的操场还在那儿吗？你是否还记得我吗？那街角的卖花的老人家，那维多利亚港的烟花每年都还在放吗？许多愿望有多少已被遗忘，被遗解放，你从不满一桌麻将，笑话说话竟有了北京腔，眼看我长大的小地方学堂拆了盖商场，许的愿望有多少已被遗忘， 阳光下慵懒地伸个懒腰，然后仰面朝天，用耳朵来细细品味生活带给我们的快乐享受吧。这里是乐享生活，我是李恩。 我打算在黄昏时候出发，搭一辆车去远方，今晚那儿有我遥远的相见。我急忙穿好衣服推门而出，迎面扑来世界上闷热的欲望，我轻轻一跃跳进人的河里，外面下起了小雨，雨滴轻飘飘的像我年轻岁月，我脸上冒着雨水就像冒着幸福，心里什么都没有，就像没有痛苦。